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妙里轻功

就有请我们天津单弦的表演艺术家李志鹏老先生为我们大家带来单弦。他呢今天为我们演唱的是《五十回》中的一个片段《血鸡捉奸》，乐队伴奏李金阳，请您欣赏。 都是曲牌名集成的一首插曲。首先给在座的各位尊敬的观众拜个晚年，您春节好。衷心祝愿您鼠年大吉，吉庆有余，健康长寿，多听曲艺。今天准备一段就是五十回其中的一段，也就是说第五一本的五十回，内容是用根卸鸡大郎捉奸，想前唱这段，总没演出了，嗓子跟气力都不称心了，腿脚也不得劲儿，心想弄着腿不上那儿去，这个您多谅解吧，不过我是志志诚诚的唱这段，现在唱的。 是 见清门名街上，街谈巷一瞅名扬万不了，运根血迹大闹茶房啊。乔永根儿与武大在酒馆里共饮，永根儿他停住背，痛泪双向，哎，永根儿，你为何如此伤心？有什么话你只管对我来讲。大郎，为了你我挨了一顿毒打，说起来实在是窝囊。哎，你挨打抱怨我是何道理？这顿打甘心你说来话长。接着换一牌子叫罗江院，老爹他卧病不起，看看要断了粮，当卖全无，哎呦欠哪，哎呦欠下了一地账。今儿我买了来那好的白梨，精选了一筐，想找那西门官人，求他捧捧场，各处找踪影全无，哎我大呀，哎我大失所望。听人说西门庆在王团里茶铺，偏靠着一位娇娘，那茶铺改为了地下的俱乐部，他们偷偷地开了账，特邀请嫂夫人表演曲艺，爱搞专呐，爱搞专场独唱。因此上我前去寻找，老王婆儿伸一桌门旁，他故意纠缠刁难，不许我走进房，恶狠狠的痛打我一顿，害我吃啊，害我吃了败仗。滚洒了一地，又摔坏我竹筐，